第十三课，在机场。情景一。 小姐，请问在哪儿办登机手续？ 是几点去哪儿的航班？ 2:30飞往北京的。 是 KE851 航班。从这儿往前走大约100米，然后右拐，14号就是。 小姐，机场建设费在哪儿交？ 先生，看来你很长时间没来机场了，是吧？您的机票里已包含了机场建设费。 是吗？这倒挺省事儿的，谢谢您。 不客气，祝您旅途愉快。 请问2:30飞往北京的飞机是在这里办登机手续吗？ 是的，请把您的护照和机票给我。 给您。 您有需要托运的行李吗？ 有，小姐，我的行李比较多，可能会超重，怎么办好呢？ 我们先称称看。共3件，是有点超重。这样吧，这个小旅行包可以随身携带，这样的话就不超重了。 太好了，谢谢您。 我把行李托运单贴在护照后面了，请您保管好。 小姐，再麻烦您一下，帮我订个靠窗的位子好吗？我想好好休息休息。 好的，登机手续办完了。 谢谢。生词。登机手续。KE851 航班。机场建设费，包含省市、托运、超重、携带、保管。 情景二。 请问在哪儿办入境手续？ 楼下，往前走下楼后右拐就是。 您好，这是我的护照。 请把入境登记卡给我。 在这儿。 您是来学习韩国语的？3个月以内请到出入境管理处办理居留证。 谢谢。 请出示护照。 啊，这是我的护照。 您有几件行李？ 3个箱子，里边是生活用品和一些书。 需要申报的东西是笔记本电脑和数码相机，对吗？ 对。 请打开箱子，我们检查一下好吗？ 好的。 生词。入境手续。入境登记卡。出入境管理处。出示。生活用品。申报，数码相机，检查。